大家好，我是 Wicket 先的 Shelly。 今年世界杯有什么看头？预期去等无线啊或者其他免费电视，不如来 Wicket 一起看一起听 Wicket 2018世界杯，网上看网上听 Wicket 2018世界杯。屌你老味啊！ 我知呢个，你 嗰嘢佢入落去过，我哋扑街啊你！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咩啦？ 哦，翻嚟第二節，好彩啲聽眾冇咩流失啫。 哇，都有呢、這個 哇，呢、這個鐘數，哇，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咁啊， 除翻我哋自己幾個都起碼有25個人啦。 係啊， 為咗答嘅聽眾咧，咁啊讀下嘅留言。 系、要读啊，要读，要读。 咁啊，呢个的要咩？呢个的神咧就讲翻乌拉圭嗰场，佢就话高啲咧有几球咧都有都扭过两个球员引球出击。 啊，咁啊，佢就话中场咁嘅死人 样。有球系佢扭完之后，我记得佢同人度撞墙嗰条友俾好大力咁执落去，佢揸佢落底噶。 系 高啲系有球追到落底噶，黐线噶。 咁啊，奔坦古咧佢就话好，佢话好过迪斯奴。 哦，好多，我觉得好多。 点解咧？起码有一两球直线啊。 系啊，奔特古尔好多。 系啦，咁其实我就讲多两句咧。其实嗰场波乌拉圭咧就，我觉得就一开始咧佢个阵有少少错误，佢系用咗4-3-1-2啊。咁啊，所有攻势大部分都执晒喺中间，咁就。完全同阿蘇同埋卡雲尼係唔係好配合到中場同埋前鋒。到咗60分鐘佢換咗兩個翼落去呢先係遊戲式，一個就係斯洛迪古斯啦，呢、這個就老牌國腳嚟，另外一個就頭先阿師兄講嗰個卡洛士山齊士啦。咁就起碼呢對波都肯撳下掣變下陣，咁最終都贏到波。咁啊，其實佢後備直傷呢仲有話全民加盟阿仙奴嗰、那個 Torreira 啦，咁呢、這個我都希望佢可以出多啲啦，代替阿域仙奴啦。 我都希望 好似有出嘅喎嗰場， 出最尾五分鐘 咯，五分鐘。 咁啊，佢後備仲有啲什麼麥斯高美斯啊， 係麥斯高美斯 係啊，咁啊，其實仲有少少掣撳嘅。咁啊，我覺得佢出線情況就應該 樂觀嘅， 審慎樂觀啊。 我唔係佢贏咗呢場就好樂觀㗎啦，審咩審啊？係樂觀冇問題， 攞住三分你就死啫， 打呢對沙地贏唔到。 咁啊，大佬，我唔敢讲，我唔敢讲到咁实。 冇事啊， 咁啊，有一个叫罗子人咧，就话睇下话今晚德国如何，咁我哋应该第三次就会讲噶啦。阿 Ray 咧就系德国稳胜， 系阵间先讲佢啊。 系啊，仲有咧，阿 Ray 咧 Ray Young 啊，就话师兄好好火喎。 啊，师兄系，唔 系同埋佢赞伊斯高嘅，佢赞西班牙伊斯高嗰场系 keep 住佢喺皇马尾段嗰个水准嘅。 唔系，基本上西班牙其實問題我覺得就唔係太大嘅、 我覺得西班牙就有少少要擔心下佢哋應付反擊嗰、那個 速度 嗰、那個速度，因為多次葡萄牙打反擊呢其實佢哋都翻唔切嘅。 翻唔切㗎嘛，係。 如佢因為今屆世界盃啲奪冠熱門，譬如話巴西呢或者法國呢、其實佢係善於打反擊嘅、反而叫佢哋主攻啦，巴西其實主攻都 OK， 但係我覺得一陣間講話法國，其實我覺得佢主攻就麻麻地，點解一陣間可以師兄 等一講啦，等一講啦， 師兄可以表達。咁我覺得西班牙要留意嘅點樣應付打反擊呢一樣嘢。 嗯， 好，跟住俾少啲時間我先，因為有啲台務上嘅人問 啊， 有阿 Maggie Ho 就話遲咗聽，咁一陣間會唔會上載翻？係會嘅， 唔使問 呢個籃球迷。 是會的， 我不是就算沒有你都可以個 Facebook Live 付費， 是我不會鏟住的 OK。 還有 Eric 沒錯是新的 Extra 的，沒錯。 哇，阿 Mikey 說阿蘇神射手還有沒有機 你至尊入了三球，我想都有些問啊。 唉，我都不知道怎麼 說，你聽完上一節吧。好， 咁啊，跟住講法蘭西啦，咁啊呢隊強隊又啊被為熱門，咁啊對澳洲，咁啊贏波嘅贏2-1，咁啊講陣容先，法蘭西就洛里斯龍門，後防就帕華特就右閘， 左閘就盧卡斯香蘭迪斯，中堅就烏迪迪帕華拉尼，中間就坎車就房中，隔離傍住就撲巴，加埋杜里素，前面三個就丹比利、基利士文、麥巴比，開頭麥巴比就中間，丹比利好似左邊，基利士文就好似右邊，咁但係呢三個呢其後呢就試嚟試去左中右都試勻曬， 係啊，不斷咁換位，甚至乎基沙文有一段時間移後少少想派派添，都係 都係唔掂 掂咯， 傑倫都係唔掂， 同埋佢哋嘅攻勢係遇到澳洲嗰邊好硬淨嘅防守咧，就好快俾人拍甩啦。 唉，澳洲嗰啲其實好講真，即係佢前邊嗰啲咧就唔得㗎啦，即係好老實講。 咁成隊都係一個你都預咗佢係較弱嘅一隊嚟嘅。 其實講真就澳洲就冇料到嘅。前面你都唔使理佢啊，咁啊后防叫做圣士贝利啊、米利根呢啲有啲经验嘅，都叫做顶得下略嘴。 Matt Ryan 咯， 啊再加埋龙门啊 Matt Ryan 啦，中场呢个耶特力克亦都有啲英超经验，仲有阿摩啊，阿摩 好 boy 哦， 啊有啲英超经验，防守上咧都叫做顶得下两嘴嘅。咁但系最惨就系你呢队法国队啲三个前面球员。都唔係以一啲力量為主，或者係有一啲嘅身形可以牽制到對方中堅嘅球員，係要憑速度，憑速度係想憑速度係去咧係壓過對手，咁但係你冇空間俾你走，又點會有速度呢？可以發揮到佢嘅速度呢？再加埋冇一個識俾波，你睇下中場個三劍，博巴就唔係俾波嘅人嚟㗎，博巴係打 boss to boss， 大家都知㗎啦，打後上㗎啦，坎車就防守中場嚟㗎啦，俾波就唔得㗎啦，射波更加唔使講啦，佢就係守波就係防守掃檔啫嘛，道理數咧，我其實。两三年前喺法甲都讲咗呢个球员 OK 嘅，不过佢系打防守嗰啲就好啲嘅，佢又系唔系俾波嗰啲人嚟嘅，冇一个俾波能手，又冇空间俾佢走，呢三个前边，咁你点搞呢？丹比利嗰啲揸住佢擅长盘楼，但系佢个所谓擅长盘楼。都唔係好叻嘅啫， 佢所謂嘅盤口比起南美球員仲有 一大截， 所謂嘅盤口 係咯，即係你億都係講個億幾，即係我講過呢、這個。都根本唔係億幾，唔值億幾。 其實有啲唔明嘅就係佢哋明知咁樣咧，佢哋就算打到下半場就有60分鐘咧，其實佢哋仍然係死要喺中間去嘅。嗰三條友係咁喺中間，係咁喺中間嚟。佢哋又唔係做到 one two。 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就算做到兩邊咁，但你澳洲唔熟啊嘛。佢中間又冇一個中鋒喺度牽制一下，再加埋佢兩邊個兩閘都唔係好上喎。盧卡斯、蘭迪斯大家知啦，馬體會佢都唔係好上。 佢算上得好啲㗎啦。 好啲。 咁巴華特咧，直情係佢根本佢自己都今場其實有啲慌失失嘅。 哦，咁啊呢啲比較新啲啊。 澳洲打反嘅係集中喺佢嗰邊搞，其實佢都多次即係大約三四次咧都輸好多罰球。 都係喺嗰個左路度輸罰球。 我覺得佢下場五分分鐘可能失去咗正選位置添。 唔知啊，但係就你睇佢個後備就。 都冇乜創造力 嘅，唔係佢後備就唔係第一樣嘢啦。即係我成日講法國，我成日即係有足球頻道，我都講過法國嗰個大軍咧， 揀人嘅問題 係少咗一個中鋒咧，即係得個基奧特。咁但係基奧特，你見佢包住個頭，包住個頭都不凡啦，包住個頭。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中場冇一個好嘅俾波嘅好手。咁你一定要靠兩邊咁樣，法國嗰個嘅，即係其實咧，法國隊呢隊波咧係一定係要擺基奧特，係一定要擺翻基奧特落。如果唔係，係好難踢，一定係好難踢。咁所以就呢場波開頭基利士文嗰個十二碼，即係一比零嗰個十二碼都係睇 VAR 先叫睇到，即係叫踢到後腳，咁係十二碼嚟嘅，好老實講。咁啊一比零，但係其後咧，烏迪迪啊衰戇居喎。呢、這個波就人哋澳洲掟個高波埋去，佢又舉高隻手喎，係做乜鬼？真係離曬譜喎，真係。係 咯， 唉， 你搞咩咧？ 即係拗爆頭喎！即係你續完，即係同巴塞續完約，你唔係咁樣係嘛，大佬？咁啊，結果就輸了。 所以佢想佢早啲放假啊 嘛。唉，唔係知佢總之係輸咗十二碼，咁然之後臨尾咧，去到後尾換基奧特啊，換費基爾入嚟咧，就好翻啲啦。點解好翻啲咧？咁第一。 費基爾叫做冧到下個波，同埋都俾波都 OK 啊。第二基奧特你始終前面即係冧住喺度啊，有個頭槌好嘅，可以牽制一下對方嗰撇中堅先啊嘛。咁啊，結果就普巴同埋基奧特打個 one two 又係呢尾啦，中鋒鬥住背身。俾個中鋒，然之後回傳回後或者回傳，跟俾後上嗰個搞掂。咁、那個波雖然就有少少啊 幸運成分啦、 啊，有少少幸運。咁但係都叫係做到個攻勢，撲巴一粒粒過咗個籠門，撞中眉底，啱啱過白界。啱啱睇完個高拉，啱啱過白界。咁啊，結果就法國就叫做相當之幸運，咁贏2-1。 呢一球咧，其實我唔知係咪屎忽撞運，其實嗰陣時道理數 Kante 同埋普巴之前仲喺度噶嘛，跟住佢換出道理數咧，換入咗馬道底，其實我屌撚到佢拍街嘅，你冇理由防守中場換防守中場，點知咧原來佢有一著咧就係你睇你留意翻咧，普巴當時咧。就壓咗前咗嘅， 放生咗普巴。 佢一壓前咧，就形成咗佢依嗰個半俯碌式嘅入球。 咁可能真係要諗下點樣放生翻普巴咯。 係啊， 俾佢打個上落，中場嘅上落位咯。 因為你見普巴入即係入依個球之前，其實佢係碌碌無為。佢、唔知又唔知前又好，又唔知後又好，佢唔知做乜嘢。 係啊， 係隱形嘅。 佢又唔係好防守，又好似又唔係好見佢進攻，又唔係好見佢。 係啊，佢又唔敢壓得咁前。 係咯。 咁啊，其實就唔應該係咁樣，因為對住澳洲啫，大佬 都咁騰， 係咯，唉，真係，所以博巴入呢球波就叫做有少少運氣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法蘭西呢隊波咧，前鋒嗰度真係要搞咧， 諗個進攻點樣搞有系統啲咯。 即係基本上第一樣嘢，基奧特係一定要擺落去，要正選㗎啦，冇得傾㗎啦。咁至於基奧特個 partner 咯，咁啊麥巴比 OK 嘅，佢個速度可以屈到下嘅。基利士文當然亦都要擺住喺度嘅。咁丹比利就 收到， 翻屋企瞓覺啦。 即係你真係冇人用嘅時候先撳佢出嚟啦。 使啦，大把入。其實呢個位置大把費基又用得，阿泰奧雲又用得，係咯，立馬又用得，係嘛？使唔使用到單比你？ 其實泰奧雲好扭過佢啊，同埋佢 cut 大位射都好過佢好多。 我唔知啊，有啲人話唔係㗎，有啲人話即係泰奧雲入選啊，拗曬頭係因為馬賽呢隊波嘅因素咁解㗎，唔知啊啊咁。 咁總之好似到大家明點解迪金斯個位唔穩啦。 我覺得發覺呢隊波就。即係咁樣睇呢就完全冇主攻嘅本錢囉。人哋足夠呢佢真係唔撚知點嚟。你佢追佢入第一球呢係打反擊嘅。因為嗰陣時呢澳洲突然間係壓咗上前少少上跟住俾人打反擊就追唔切所以先擊到基斯文。咁第二球亦都係人哋打反擊即係亦都係法國打反擊所導。所以法國呢隊波即係冇主攻本錢呢咁人哋縮後曬去同你睇佢都真係幾難搞唯有一招就係靠阿基奧特去停咗個波去扇返俾其他隊友去入波只係得呢一招殺場囉。咁啊講多兩個嗰啲法國就毫無霸氣囉可以話。就冇乜冠軍相囉暫時睇。 睇多一場先啦。 睇多一場先。 我講另一場 啦。今期啦。唉，咁啊， 早啦， 咁啊，对冰岛。 哇，呢场真系， 哇，呢场就， 我谂好多人会睇啦，阿根廷。 系啊， 阿根廷就啊， 咁啊，其实有一个原案就系咧，领队森帕奥利其实喺两个礼拜之前咧，佢就已经话过去打一种好性感嘅足球，就系2-3-3-2嘅。二三四咁咧，我同嘉健啊靠住， 好期望噶喎， 系有啲期望，虽然阿根廷系我巴西系死的，但系。即係我都希望我對手能夠進步即係能夠即係大家都可以。 唔係如果2-3-3-2大家有呢啲印象呢應該以前啊森巴奧利帶呢個西維爾嘅時候呢嗰啲穿花蝴蝶啊嗰啲擺咗好多好矮細嘅陣容其實應該得嘅。咁但係呢隊好似今日呢場出嚟就冇 啦。其實2-3-3-2之前我喺足評都講過佢嘅陣容係大概點樣排。但係呢我哋前兩日做足評嗰陣時就收到個消息呢佢就會打4-4-4-4-2咁樣。其實嗰陣時已經拗頭但係我哋未強迫。到咗尋日7:00睇到呢我覺得真係嘔血啦。 嘔血啦。 其實我打完世界盃南美洲區外圍賽之後，其實森帕奧利係好刻意咁樣選好多人去配合美斯，甚至改變個踢法。其實佢係試到啲嘢出嚟嘅，係 OK 嘅，甚至乎係即係打 翻佢嗰隻味道出嚟嘅。係點知今晚場波係完全係佢推翻曬所有佢之前試嘅實驗。 好保守， 係非常之保守。係嗱，第一咧， 名氣行先啦，第一件事。 第一咧，佢對住多高佬嘅冰島咧，竟然出盧祖唔出依個法斯奧。呢、這個咧，我就巴斯芬不得其解。咁啊，好彩奧達明力沉埋喺防空上咧，其實 冇咩 大致上冇乜問題，佢彈跳力。同埋嗰個迎頂時間咧，都係算準嘅。咁唯一嘅解釋點解會出盧祖咧？可能就阿根廷諗住咧，就全體壓上去，比較打高位進攻，佢可能佢回防嘅速度咧就比較快啲。唯一嘅解釋係咁。 但係點解釋盧些數點解用開又唔用咧？盧些數今季其實喺球會睇得 OK 嘅。其實佢嗰陣時咧點解用盧些數難先？點解成日話難先？其實盧些數咧係。多數是打得比較左手邊去配合迪馬利亞，其實他多次是跟迪馬利亞即是友賽之中是做多到很多 one-two 和配合的。蘭仙尼呢其實是在那個右副位那裡 是配合美斯的。那美斯其實呢有這兩個人在這裡呢他就不需要好像今場那樣呢去到直情差不多禁區位置去攞波再推個波上去再分給其他人去派的。所以是非常之奇怪的。 其實你那場你看著他只有美斯一個在這裡走來走去拿著波跟著交給人交給隊友，隊友就會被人搶回轉頭。你見到很多時都是好徒勞無功嘅，你見到美斯 係。係啦，我之前諗啦，嗱，佢冇咗蘭仙尼，可能佢會入第二個人去補佢嘅位啦。可能之前就大熱就係美沙啦，咁美沙而家出咗嚟啦。係 啦。 咁但係出到嚟嘅效果，佢又唔係話踢蘭仙尼嗰種波，又唔係話停到個波，又唔係話可以幫美斯做多啲傳送喎。佢係自己 hold 住個波，成日周圍走嚟走去啊，又唔知做乜嘢咁樣。加上 見佢右閘啊，更加弊啦！ 加上佢右閘咧，其實咧，依個伊杜亞杜沙維奧咧，大家睇開西甲都知，其實佢係踢翼多嘅，阿師兄應該都知。 葡超 係啦，阿葡超，阿賓菲加，阿賓菲加 係葡超。 咁咧賽前選佢咧，擺入佢陣容咧，其實擺喺 defender 其實個個都拗曬頭啦。咁依一場波直情係踢埋正選添，咁佢嘅表現咧啊，我喺我哋自己個。即係足球頻道嗰個 group 嗰度，我已經成場已經屌撚曬個老母。嗱，佢攻咧係啊，佢係上咗去，但係咧佢係咁基本上佢係唔敢去盤樓，唔敢入禁區，或甚至乎唔敢做好多致命嘅傳送，唔敢斬波添啊！佢唯一嘅作用咧就係上咗去加嗰位佢咧，佢又傳翻後。 佢個 K 角位度 hold 住個波，跟住回翻後咯。 係啊， 通常都見到佢嘅動作就係咁咯。 佢呢啲波其實我哋在座每一個都識打啦。 係擺我耐都得啦， 機會翻後。咁呢、這個其實睇到可能森巴奧利呢就覺得佢狀態好啦或者咩，但係喂其實上半場大家都知道唔對路啦，咁都唔即馬上去修正呢一樣嘢，仲要打晒全場嘅，咁真係非常之巴斯不得其解。咁加上嗱碧基利亞又係喎，咁其實有馬斯查人奴，咁你係咪真係要出多個碧基利亞呢？係咪真係咁保守呢？碧基利亞其實今屆 AC 米蘭其實都已經即已經係跌曬鍋㗎啦，同埋佢本身即都係偏防守型嘅，你對住冰島係咪真係要打得咁保守 呢？你見冰島係好硬淨， 唔係啊，同埋本身對波係冇後防球員，你打保守冇用㗎嘛，係咪先？ 係，你見到所以佢未點樣俾人追翻後面就係咁囉。因為你見到冰島其實好好單簡嘅啫，佢其實真係幾個打幾個人，分布加神斯古神，加埋嗰啲 金納神啊、 吉麥神啊嗰啲，其實係三四五個人，頂多四五個人係同你打 counter 嘅，好多時候都係三四個人嘅啫。咁你見嗰、那個右邊位係好大鑊啦，專俾人搞啦，那個左閘位，咁下下都係。基本上是兩閘是基本上被人搞緊的，咁你佢啲波係好單眼，佢係咪都係出個波出嚟㗎啦，咁你見到你其實冇咩你同埋中場好多自己交失波喺前場， 係 你呢個問題就更加令到自己嘅後防係咁受壓呢， 係啦，其實佢嗰套路波呢係一定要走位俾波，走位俾波，走位俾波，走咁樣先至發揮到效果出嚟。即係阿根廷，即係你唔好嗱，頭先我哋屌過佢點樣揀呢啲人啦。咁 OK， 佢可能撞得好，但係佢哋係連走位都欠奉。 冇啦。 咁究竟佢買咩葫蘆買，即係咩葫蘆買咩藥呢？真係百思不得，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同埋佢係反應係俾，同埋佢覺得嗰啲人唔妥呢，佢嘅反應係好慢啊。 係啊， 佢係54分鐘先至逼機人換出。仲換個巴黎加喎，大佬！ 巴黎加唔知換嚟做咩？ 係咯、 啊，你巴黎加其實佢又冇幫手做派牌，佢又唔係後上又幫唔到手，佢企佢禁區頂，佢又做唔到嗰下 one two 俾隊友，我都唔知道你喺度即係再擺啲人喺度咧，前面又唔喐咯，咁你塞曬啲位都唔知做乜？ 同埋咧有一樣嘢即係可能唔係好多人察覺到，其實阿古路咧我覺得佢雖然入咗球波，我覺得係半負碌嘅嗰球波，咁啊 嗰球 係執雞嘅，咁啊其實佢除咗入咗高球波之外，其實佢係冇乜嘢做 嘅。冇多位，大家都冇。你其實係嗰度前場嗰幾個人嘅默契係完全冇啦。究竟你可能俾咗個波阿古路嘅時候，其他人點配入佢？又冇唔知啦。跟住美斯攞個波前冇人喐啦，或者美斯回後個波俾馬斯頭分去兩邊嘅時候，有冇人壓前啦？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問號嚟，好似冇咗。你即係期望呢個心炮力可以調校到嘅波係有呢啲有啲貨買，但係你見到呢場係成隊一定係冇貨買。 唔係啊，最撚奇怪係佢之前調校咗，佢係無啦啦 delete， 可能撳電腦 delete 咗嗰個 formation， 突然間佢係踢翻佢外圍賽嘅套路， 賴嘢嗰個套路， 先至係啊，先至拗撚曬頭架。其實佢對住咁多冰島啲高大佬咧，阿古魯咧，即係。其實佢係停唔到波，佢身形已經輸曬㗎啦。其實我覺得出希古恩，大家可能成日吊希古恩腳板啦，但係出希古恩起碼可以得下少少咧。我覺得停波方面咧係好啲嘅。 唉，總之就係你理解唔到究竟佢哋個算盤係做緊啲咩，盤算啲咩咯？呢場波嗰啲擺位啊， 好嚟呢啲真係黑人問號嚟， 你真係估計唔到 啊！ 估計唔到，估計唔到咧。 師兄有冇啲咩？ 估計唔到咧，我就偏向叫你咧就唔好理佢，即係將呢份波 delete 咗啊！唔使理呢場波。其實呢場波咧，同大家講咧，其實已經睇到幾樣嘢㗎啦。第一咧，呢場波嘅馬斯查蘭奴咧係打得相當好。 好， 攻守都係靠佢， 等 佢嗰個發動嘅第一點嚟。 其實佢嗰個成隊波個骨幹就已經睇到㗎啦。馬斯查蘭奴美斯係成隊波嘅重心嚟，重心嚟已經好肯定㗎啦。咁啊，但係有幾樣嘢都有啲正面嘢嘅，譬如講話下半場入替嘅柏雲啦，22號仔啦，咁啊左邊係有威脅嘅。咁啊，另外就巴黎加啦，雖然話即係落到嚟唔知做乜，咁但係起碼都比碧尼亞係好啲嘅，即係起碼佢都叫做現到下身啦，即係好坦白講。咁啊，其他嘅嚟講就奧達文第一場波打得唔錯啦，講真，咁就都係嗰句啦。呢場波正如阿 Tommy 所講，應該新派奧利咧就有好多手牌嘅。咁你呢場波咧就唔知點解用咗啲手牌，咁啊結果就即係美斯有一球12碼就失手 啦， 失手 射得其實好差，我覺得。 不過大家都知道美斯射12碼一向 都一般 嘅啫，個準程度咧係比佢射罰球咧為差嘅。咁但係今場波連罰球都招埋， 所以呢場波班冰冰兄弟其實講得好啱嘅，佢哋有個感覺就係、是、我咪睇翻呢一。即係你完咗呢一季阿根廷咪即係等於上半季嘅阿仙奴囉。嗱、啊、班友中間唔走嘅前面個山齊士就即係等於個美斯啦，連射12碼都係一模一樣嘅個水準。係咪先，然之後就對住對中游球隊，對中游球隊就係咁樣碌鳩你一 碌。我覺得呢場波呢場波個阿根廷呢，我覺得係打咗十分鐘 OK 嘅波啦，即係臨尾嗰十分鐘 一樣咯。 係你睇到美斯佢臨尾最後十分鐘咧，佢係多咗入射嘅。你睇到前嗰八十分鐘係散步，喺鬥得好深噶嘛。 其實佢要鬥得好厚， 鬥得好厚噶嘛。但係後屘最後十分鐘都開始慢慢做啲入射啦。咁但係好遺憾就因為冰島隊本身嘅防守亦都做得出色啊嘛。 因為最後嗰十分鐘有希古恩停到入到俾佢，同埋你嗰個同埋迪馬利亞又柏雲都幫我，同埋。最後十分鐘沙維奧是肯做少少嘢啊， 同埋你其實你見到冰島嗰、那個 嗰個硬淨啦，佢嗰個集中力啦，大佬佢嗰個防守能力，你見到美斯喺呢個右副位攞到個波，佢 cut 埋嚟大位嘅時候，你見到每一次起碼兩個人以上要跟住美斯，跟住第三個埋嚟包抽，或者第三個埋嚟包抽，美斯就基本上係甩波噶。 咁四個人埋去，咁梗係甩波啦，大佬。 你見好多時，就算喺中場都有兩三個人埋去夾擊美斯，其實係有啲冰島其實係示範咗點樣去防守，即係呢場嘅阿根廷。 其實係好似阿根廷打外圍賽某兩場，冇打秘魯同埋打瓜多又好似非常之似啊！冰島一定係有睇過佢哋點樣打外圍賽，但係森馬奧利咁抄翻佢打外圍賽嗰個方法，抵撚死啊！其實 唔係，不過你唔好理佢呢場波住啦。不過就呢隊波。都唔係冠軍嘅材料嚟㗎啦，即係睇個龍門嗰支奶嘢啦， 方失失， 唉，你睇第即係佢輸嗰球，其實 佢撲出嚟，佢扶翻出嚟，但係佢扶翻出嚟龍門口㗎，大佬， 唉，都係呢個龍門呢個位都已經好麻煩啦，真係好老實講，唉。咁啊，所以 阿根廷都冇乜，即系历史，即系除咗 N 年前咧，其实近廿年都冇乜， 都冇乜好， 都冇乜好嘅龙门，真系冇乜好。 唔系都冇乜好嘅表现，应该话。 唔系我讲，我宁愿乱用卡巴拿诺，不如试下啲后备嗰啲啦。 系咯， 阿玛尼， 阿玛尼，咩古士文啊，阿玛尼，除咗当年哥高查90年都冇人识啊，大佬。 咁你不如试个国内，你明知嗰个已经见晒底。 系咯，你卡巴拿诺摆到明系。是咁嘅水平，咁你我覺得真係不如你試下國內。 喂，咁其實我都期望下一場阿根廷會有大嘅變化。但係森馬奧利都好鍾意轉陣嘅。 但係可以引證咗即係賽前大家預計阿根廷對於一啲硬淨嘅防守係有啲窄勢。 有啲 吃力㗎。有啲窄勢。 應該就唔係嘅。 下一場。 下一場。 咁啊，到琴晚另外一場啦，秘魯對丹麥啦，呢場其實幾好睇， 好睇嘅，好睇嘅。 交代下陣容先啦。秘魯就 冇出古利路正選， 冇出古利路正選啦。龍門就拍到啦，跟住中間就洛迪古斯拍呢個拉莫斯啦，跟住就兩集就一邊就路易斯啊，艾維仙古拿， 艾雲古拿， 艾雲古拿，跟住另一邊就米高呢、這個。 达奥高、 奥高、 卡奥高，中间就约顿，另外就塔达比亚，左边就科利斯、古尔华呢、這个八号球员，十八号连卡里路，前面就系呢个法芬，咁啊对面咧就舒米高龙啦，卡斯法舒米高，后防就卡查帕基斯天神啦，中间中左闸就拿神，呢、這个应该系詹斯拿神，另外嗰边达斯加特，中场就基斯帕迪兰尼，左边就薛士图，中间艾力神，左边保神，即系呢个咧 Urari Poulsen 啊，前面就系咧呢个力高拿，呢个咧系左根顺，系呢个咁样嘅阵容嘅。第一样嘢，我对于秘鲁呢个古尔华、卡里路同法芬呢个组合咧，真系相当之印象深刻啊！真系呢三个都，我觉得都相当唔错。 古尔华好波噶，你谂下佢踢巴甲都可以有一个正选席位，即系佢最仲要踢圣保罗添， 同埋佢基本上佢成个攻击嗰个嘅反击咧，好多时都由古尔华去策划。咁啊，前面发分亦都发挥佢嗰个速度啦，加埋呢个卡里路啦，哇！就喺两边咧，就喺右边个速度咧，直情将嗰边嗰个闸位啊拿神咧，直情真系玩到一抌都冇咁滞。 你见佢有球系爆落去，我记得临尾有一球系 爆落去， 一下一推就过，其实系三，佢推个波系四五个身位咁，跟住追翻个波揿翻出嚟。 咁啊，当然。都必須講，即係下再其後輸咗嗰球波之後咧，就換阿古利路出嚟咧，就真係唔同啲嘅。 其實整體嚟講，秘魯係印象深刻啲嘅， 印象深刻啲， 同埋 佢反擊， 佢成隊波嗰個打法啦，佢一個隊形啦，佢成隊波技術啦，都係好好嘅， 即係速度嚟講 OK 啊。 最弊就係上半場就過12碼射唔入啦。咁啊呢下就傷啦。 咁啊 古華嗰、那個 古爾華個十二碼就寫得好曳啦。 寫得曳啦。 寫得好曳。 咁啊即係臨完半場前咁樣輸球就好 傷嘅。 好傷，咁仲要58分鐘，咁啊一個輸咗反擊就卡利路甩咗波嘛俾人，咁然之後就俾咗阿斯士圖嗰度，斯士圖一俾個波咧過曬條中場線，即係過咗秘魯個中場防線啊，咁啊啱啱就俾到艾力神，咁啊三打三，跟住一比俾個左副位呢個咧係阿保神啊 ，Urali Paulson， 然之後推埋去單刀搞掂。 保神其實成場都唔太多。其實丹麥成場都係冇咩特別有效嘅攻勢俾你見到，好多時佢都會靠多遠射， 薛士圖啦， 薛士圖啦，或者艾力神、艾力神啊，佐真信啦、啊，保神就其實停下波咁上下咯。平時如果你有睇開佢球會嘅表現，其實保神嘅把能力其實唔高嘅。咁但係呢場呢球啱啱佢就把握到囉。 咁咁都要把握到㗎大佬單刀大佬。 咁佢都龍門其實都出得快㗎，都封得七七八八㗎，但係俾佢射到近處囉。 咁呢場波丹麥之可以攞齊三分走呢，咁龍門呢個舒米高一定要 賺啦、 啊。一定要賺啦、 啊。舒米高夠幾球，同埋即係要講返嗰球十二碼就係保神回後嘅時候困跌對手而輸㗎啦上半場。咁好彩就射唔入啦人哋。咁另外就係、是系咯，舒米高系救好多球，尤其是阿古利路换入嚟之后咧，好多球近射啊、近顶啊，佢都系阿舒米高系真系一下就挡走咗啦。 咁啊，我睇场即系嚟紧未来前景就秘鲁，我谂呢个古利路都要打翻正选啦。 你系唔知点解佢唔 打啦？都唔系唔知点解嘅，因为始终都即系唞过一轮。咁佢冇出，咁佢驚可能個方未 pick up 得起，咪打住後備先囉，咁樣都我覺得就唔難理解嘅。咁但係就去到輸咗球波就已經麻炸炸冧就換入嚟啦，即係講真就。 咁可惜啦，秘魯贏形勢輸波，咁呢一場輸咗就結束佢哋即係近十幾場不敗之類 㗎。喔、哦、咁唔緊要啦，咁下一場秘魯應該係對咩㗎？下一場係咪 下一場秘魯對法國。 Oh no。 喔、哦、咁難講喎、哦。有得偷雞㗎喎、哦、有得偷雞㗎喎、哦、咁你法國隊已經攞咗三分先㗎嘛、有得偷雞㗎喎、哦、呢、這個留意喎、哦、咁丹麥對澳洲就應該都問題唔大㗎喎、 大家啲打法就係澳洲同丹麥就 我覺得問題唔大㗎、對澳洲好渣嘅 都要丹麥識入波先得㗎 識嘅係有少少同阿力神拍好咁呢場波就咁樣咁跟住 最後一場 啦， 咁啊，克羅地亞對呢個尼日利亞， 呢個所謂叫做啊死亡之組啊，即係另外一場就，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嗰組死亡之組最穩陣出線，反而就是克羅地亞嘅，係 咯， 講真， 咁而家更加係啦， 咁而家就攞埋三分，因為尼日利亞咧就真係可能比你哋預期中就即係你哋，我覺得你哋預計呢隊波係預計得太高啦， 係啊。 是啊，我覺得今年呢隊利日利亞其實呢好水嘅啫，即係大家你睇個後防有邊個識㗎？ 冇 邊個識先，呢站後防咁平凡，我龍門又係唔識嘅，你只睇呢站後防都得人驚啦，係嘛？唔係，你而家睇實際啦。 佢後防有好多人喺土超啲中游， 係囉， 或者國內聯賽效力嘅。 係囉，諗你而家睇實證啦。 係嗰、那個點講呢，你見到嗰晚琴晚其實係見到克羅地亞其實睇住嚟食嘅。 咁你睇下呢個利日利亞呢個啲前鋒線 ,Mikel 都要打個叫進攻中場啊。 恩哈路箭頭恩哈路。 摩西斯響車路士係打翼位㗎。 摩西斯加伊和比。 咁伊和比阿EV 講啦，唉我唔講啦。佢話擺奧斯爾個位喎。即係點呀喂。 即係我 知係咁樣啊。 唔係我只可以同大家講無論喺阿仙奴又好喺尼日利亞國家隊，其實喺尼日利亞國家隊嚟講個發揮比阿仙奴其實應該係好少少嘅。琴日其實你睇返佢60分鐘在場嘅時間其實係肯起腳喺過喺阿仙奴嘅。咁當然呢喺阿仙奴裏面係學壞咗手勢嘅一樣嘢就係、雲家曾經係將佢擺喺奧斯爾個位度，但係大家都見到嗰個慢一拍嘅節奏同埋比波個力水同埋角度係嚴重出現問題嘅。所以擺返落嚟個尼日利亞國家隊度琴日因為前線嗰個空位個走位加埋摩西斯嗰邊嘅攻勢比較鋭利，就令到佢有種進退失據嘅感覺嘅。所以 和比到目前为止，我哋都系得一个疑问啫，点解佢仲可以立足喺阿仙奴个一线队度？呢一个问题系到目前为止解决唔到，所以你琴日睇翻场波，其实伊和比嘅表现咧，系已经比我自己心目中嘅想象 已经要好啲啦， 已经要好啲噶啦。 咁啊，唔系 又差讲翻讲克罗地亚，我觉得琴晚睇嘅其中一个问题咧。我唔知點解卡馬力喺個陣裏面呢，佢 hold 咁耐波，佢係好唔爽快嘅唯一一個。如果佢快啲分俾隔離比斯石啊、列壁啊嗰啲去哨呢，其實嗰個攻勢係可能唔係2比0嘅，可以係做多，唔係而家好似冇乜攻勢咁上下。 我覺得呢場波利日利亞本身太弱雞啦， 弱啦，足場防守力都唔見得有幾多， 太弱雞啦，個後防都唔係好得。 昨晚場波呢就其實好悶， 其實好悶，我都係咁講，好悶 好奇怪啦，嗱你睇下你啊，你啊就直接啦，咁啊， 係咁亂咁 樣，好多好多長傳啦，但係估唔到克羅地亞呢都 係 用中長傳去策動攻勢，好多好多球，即係好多攻勢都係掉入去基文數機制就做個二傳，跟住中場入射咁樣棒咁樣中距離遠射，都係依幾尾嘅啫。 唔係都係，其實我頭先都講啦，今年其實好多球隊嘅攻擊嘅模式呢都係用一個高大前鋒跟住再一個回傳或者係分邊咁樣去做呢個比後上 球。但係文素基治你要打個箭頭位係有啲辛苦，你見佢即係打早記嘅時候佢係拉邊停， 而家要 佢企返，佢又唔係好去得邊，咁係有啲怪怪地。 唔緊要啦，呢場波都夠用㗎啦，呢場波都。 同埋今場配利石啊，真係有啲失望。即係削啲，冇乜即係可能又感染咗國際米蘭啲毒啦。 咁啊，克羅地亞就應該出線嘅，不過就算佢呢場波打得幾麻麻都好，咁啊， 第一場啫， 唔係揸住三分好多㗎啦，揸三分。 佢仲有好多人換嘅，啲補數位啊、卡拉石啊， 係 嗰啲可以擺埋落去嘅。 同埋個弱點始終都未出嚟嘅，呢度克羅地亞，你睇個中堅咧，我睇中堅咧，同埋個龍門咧，都係遲早出事嘅，我覺得係。啊，呢維達洛夫倫都冇嘢做過嘅呢場波。講真，我覺得咁真係打多幾場就賴嘢㗎啦。 咁佢真係靠前面嗰陣頂咗佢先咯。即係起碼佢前面嗰重防線，個中場重防線係真係掃走啲波咪 OK 咯。 暫時就叫做粗啲咯，克羅地亞相對嚟講就粗啲咯，咁啊唔應該咁粗嘅。 不過都睇昨晚雖然粗，但都係睇住嚟食。 但係夠贏嘅利日利亞，你當佢利日利亞分分鐘同組有邊幾隊玩唔記得？ 冰島、阿根廷。 阿根廷對利日利亞應該贏到啩？ 我唔敢講啊！ 之前兩句話，阿根廷最撚驚利日利亞呢啲， 你睇 高衝型球隊， 你睇完利日利亞係咪高衝型球隊啊？你睇呢場波 都係高衝，但係衝係敵人咯。 人哋高衝咧係有個鋭利度啊，佢哋嘅高衝咧可以話係一盤螞蟻喺度亂咁 樣。個問題係阿根廷螞蟻都會驚喎，明唔明啊？ 阿根廷嗰啲 大佬啊， 嗰啲大笨象嚟嘅，真係人哋你真係衝埋佢啲螞蟻係會撞死佢㗎。係 啊。 阿根廷啲後防佢落河啊，大佬， 阿 巴拿路啊，奧達文迪可能會爆㗎，係 唔係你下一場就唔同啦，森派奧利嗰啲以前西維爾都試過啦，即係場場陣容不同，場場人選唔同，有乜奇啊？ 佢梅卡度搭帕斯用，你點知啊？ 係喎，真係唔知㗎，係 神經啊，大佬 ，OK， 好，咁啊， 預測啦， 多咯 咁啊，下一節咁啊， 下一節就開始今晚同聽晚嘅預測啦。 好，咁啊，不如偷偷先好嗎？ 好， 偷偷先好。 大家好，我係小兵，咁喺共聚會啦，戰打到嚟啦，不過反正小兵同埋呢一個後巷電影院咧都見到小弟把聲嘅。咁啊，其實小弟係一個德國等嚟嘅，咁但係咧，雖然咧德國咧。即係都係叫世界第一啦，咁但係我覺得今年世界盃呢比較大嘅機會呢可能係葡萄牙喎。點解呢？因為我覺得 C 朗呢今年有啲狗屎運，咁所以呢有啲機會呢就攞到呢個世界盃、啊、所以呢即係即管睇下呢有冇機會攞到啊。記住啦 ,RECA 2018 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